好啦，各位又到呢个环看历史啊第三集嘅时间啦。咁就同大家温一温书先。 系。 咁我哋复活之后咧，就一开始咧就系介绍咧就系讲太平天国嘅农民叛变。咁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嘅内战，咁就点解喺当时嘅中国嚟讲冇一个产生一个即系进步嘅影响咧，反而就系生灵涂炭。咁就令到晚清咧就再拖延多五十年。咁啊，拖延呢五十年咧，咁當然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對成個中國有幾深遠嘅影響嘅，因為佢做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分崩析離啦嘛。 係，係啦。嗰陣時候中興就起咗一班即係漢人。 係啦，咁啊，張國藩、李鴻章咁就開始咧。 張之洞呢堆咁嘅左宗棠呢堆咁嘅所謂中興嘅名臣啊，都係漢人。 同治年間嘅光緒年間嘅中興名臣啦。 係啦，嗯。咁呢班人同佢撐咗一段時候 嘅。咁啊，如果冇同治中興，我諗仲死得快喎。 係 啊，咁但係咧，就當時啊，強鱗，當時唔係強鱗嚟嘅，其實日本、就同一時間咧，就係、是、開始用呢個開國政策，就係、是、由明治天皇親政，就將幕府嘅權力收回，然後咧就發起明治維新嘅現代化運動啦。差不多大家時間相差很少很短、十零年左右、明治維新就後過同治中興後 少少 是的同治中興是早過明治維新去派出洋要採購軍艦啦草建這個北洋艦隊啦、漢冶坪啦即是漢洋兵工廠啦、萍鄉煤礦和這個冶鐵啦就合稱為漢冶坪，即係中國第一代嘅重工業。另外就係江南造船廠啦，就係、是、做呢個現代遊現代嘅戰艦啦。 係啊，即係洋務運動嘅就中國為底，西河為用，係咪啊？咁呢個都係一八五幾年開始 啦。五幾年啦，咁就實際上佢咧就、其實中國嘅軍事現代化就已經係開始咗噶啦。喺太平軍嘅年代咧。實際上雙方都是用呢個火器作戰嘅啦，洋槍啊、大炮啊呢啲咁樣嘅啦。係，咁因為已經係鴉片戰爭之後一段時間啊嘛。1841就係鴉片戰爭啊嘛。咁啊1810年之後就係呢個1851、1853就係太平天國。係。咁啊，跟住去到1864啊，明治維新係。 1867。 係。係啦，明治維新開始啦。咁明治維新同自強運動嘅分別就係咩咧？就係、 是、佢制度嘅改革 啊，係啦，就唔係限於船堅炮利啦。 咁同埋佢教育啊各方面啦，即係成個社會、成個政治制度嘅改革， 同埋佢個決心係比當時嘅大清嘅自強運動咧係嚟得夠堅毅。 佢有國家嘅觀念，嗰陣時滿清都仲未有國家觀念。 嗱、首先就冇國家觀念，第二其實大家唔好誤會，連漢族觀念都冇嘅。民族觀念都冇嘅，其實嗰陣時，大家只係有咩咧？就係、是、自己嘅鄉下，自己嘅所謂省籍最多， 係啦，係 最多去到咩咧？我係廣東省，南海縣人，即係嗰個觀念啊，超越家庭， 忠於自己嘅家鄉， 忠族 係忠族多於忠於一個整個國家民族。 漢族甚至未出現添，因為咧事實上呢個漢嘅漢族意識啊，排滿革命係革命黨人嘅宣傳工具嚟噶嘛，係。先至開始咧，就發動呢個仇滿同埋排滿嘅情緒，去動員啲人起嚟呢個進行革命。但 before 革命之前咧，由洋務運動跟住落嚟嘅咧，其實就係戊戌維新。 戊戌維新已經差唔多幾十年之後啦，到到一八九 義和團之後咯， 1898年咯。1895年就係公居上書，1898年先至。 唔係義和團運動之前，1900年啊，義和團運動。 1900年，咁所以1898年就真正新政，但係施行咗8日，咁啊，足之就因為太過阻力太大，咁啊，慈禧咧就收翻雍正嘅權啦嚇，啊，用翻光緒 嘅權， 咁啊，將光緒就軟禁，咁亦都係謀康梁就要逃離中國，係嘛？著草， 但我康有為去過加拿大已經講過喎，其實 係啊，咁康有為去過， 去過歐洲，去過瑞典啦。 咁佢呢個 遊歷全世界啊， 北美係咁，佢同孫中山一樣嘅又，咁就 但係打對台嘅喎，兩個係 兩個對台，梗係啦，一個保皇黨，一個 係啦嗱，因為當時咧，大家要分清楚啦，大家以為戊戌維新之後咧，就梗係革命主流啦，其實戊戌維新之後唔係㗎，係立憲仲係主流㗎。 因為當時慈禧連立憲都反對嘛。 係啊， 咁所以咧，康梁一個就好似流亡日本啦，梁啟超好似係， 係都係。 康有為好似嚟過香港，喺阿河東屋企作客㗎，好似我見過張相。 其實全部都嚟過香港 嘅。嚟過香港，咁啊去歐洲。咁就同當時喺海外孫中山嘅革命黨咧，大家咧就爭奪市場啦。 係 一個就係激進改革、激進革命派啦。 嗯。 啊，攬炒派啦，就係、是、呢個孫中山啦，或者係佢嘅興中會啦。 嗯。 咁啊，康有為、梁啟超就係保皇派啦，就係、是、誒、滿清仲有得救嘅。 嗯。 只不過係呢個慈禧呢個老乾婆嘅問題嘅啫。咁咧就周圍就宣揚就光緒臨死之前就好似俾咗個衣帶詔。 嗯。 呢、這個康有為。即係留低個詔書啊！ 唔係嗰陣時候就係康有為 啊，囚禁喺瀛台之前， 囚在瀛台之前，即係就係、是、所謂謀殺本來想有個政變嘅，係就係嗰陣時候就係譚志同見呢、這個呢、這個 袁世凱， 袁世凱就希望佢咧 拘捕呢個慈禧太后， 拘捕慈禧啊！咁啊，同埋我同埋即係可能係要奪咗呢個榮禄嗰個軍權咁樣等等嘅嘢，咁點知就呢、這個袁世凱就轉頭就。 統治阿榮禄 就係鬼頭仔咁樣，咁於是就謀殺啦。 但呢件事都有爭論喎、啊，其實好多人就覺得係之後嘅革命黨抹黑呢個袁世凱嘅啫。 但係如果睇袁世凱個為人嚟講咧，都唔會你會 嗱，但係我想問 有咩高嘅評價㗎啦？袁世凱坦白講 都值得討論嘅就係 應該可以講講即係袁世凱同孫中山啦，係咪啊？ 如果我譚志同又好、啊、康有為又好，根本同袁世凱係水火不容嘅兩派。袁世凱係。實權派軍人出身， 嗯、 就係、是、曾經做過駐朝鮮嘅軍事代表，亦都有份平定呢個東學黨之亂，咁啊得到賞識嘅。佢根本從來都唔係維新派嘅人嚟嘅，但係點會無厘頭將個政變 係嗰固然係啦， 佢走去通知阿袁世凱咧。 但係嗰陣時候喺佢 冇兵權 維新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係表示 支持 對佢哋嘅精神。 我因為光緒啫，我 啊唔係，我可能因為軍隊，但係嗰陣時候咧。無論如何，袁世凱被視為一個進步力量嘅， 因為佢係現代化軍人嘅代表啦。 唔淨止係咁，佢亦都係參加，佢係參加咗一啲，我要睇翻個資料啦。 讀書嗰啲， 佢係嗰啲組織咧，係表示 會唔會係卧底嚟噶？國安局嘅人嚟噶，可能。 咁嚟講，就算係李鴻章嗰堆人咧，都表示對維新咧有一定嘅積極嘅態度嘅。 但係嗱，佢哋如果諗住 堆人都咁樣嘅，但問題 你康有為一。攞權就走去喐曬，我哋上一集講啦，喐曬 六部， 包括禮部全部炒曬。佢哋我諗都驚嘅喎，因為佢哋係當權派嚟噶嘛，當時係。 係啊， 所以好奇怪嗱、你話張曾左理啦，我哋講同治中興，即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左宗棠就走咗啦，咁啊李鴻章、曾國藩，曾國藩都冇啦。當時係李鴻章啦，權傾朝野，同埋張之洞啦。 張之洞啊， 點解呢啲地方西化派嘅代表唔撐呢個戊戌維新咧？ 冇啊！嗰陣時候太快啦，已經即係當慈禧一下令 拉人 啊，要拉人嘅時候，你仲邊度有得諗啫？嗰度好多人冇得諗，但係嗰啲人咧，始終都係咧，都係一種即係儒家思想。嗰陣時候已經認定咗呢個係主旨，係咪啊？咁所以後來孫中山你嗌李鴻章啊，要佢一齊革命，宣布兩港獨立，佢諗冇諗過？ 咪120年前咯，啱啱好兩個甲子之前啦。 係啊，啱。 啱好兩個甲子之前就係呢個義和團嗰陣時啦， 1900年啦，嗰陣佢寧願東南互保，即係按兵不動，係咪啊？ 又唔肯獨立， 佢唔肯獨立，咁其實都離譜啊！中央政府打緊仗， 慈禧唔知去邊咯， 慈禧咪走咗去西獵啊嘛， 嗰陣時有一段時間 咁啊走咗去打獵啊嘛，佢話 唔知去咗邊，西首啊， 西首咁啊走咗去走咗去西安個頭啫， 去咗熱河好似係 嚇， 去咗承德嗰邊好似係嘛？ 總之係走佬啦，都好辛苦啊，好似都冇啖好食。 佢扮阿婆啊咁樣啦。 咁就係，咁但係咧就係成個中國嚟講咧，各個地方嘅掌兵權嘅人都按兵不動，即係國家就宣戰啦。啊，我唔知過咗，如果有國安法唔知點咧，全部都係勾結外國勢力 啊。肯定係啦， 係咪？ 國家宣戰，你班友按兵不動喎、 啊。佢叫東南互保，咁啊只係點樣呢就係仲同嗰啲外國人咧， 保障外商嚟啫。 係啦，唔係唔淨止就係任何義和團嘅人、義和權嘅人，如果係傷害有任何行動，全部被制止。 其實袁世凱都係 嘅，袁世凱 有份鎮壓義和團嘅喎，應該係。 後來梗係有啦，但係佢義和團 成班死得好慘 嘅，成個嘅活動就係喺得喺河北啫嘛，其實。 山東啦，同埋。 啊，山東部分啦，但係主要喺河北啫嘛，其實冇得喐嘅。 咁佢直隸啊嘛，當時叫做直隸啊嘛，由直隸總督 就去推薦俾阿慈禧啊嘛。 嗯， 我想慈禧就不是覺得那班人神打可信， 嗯， 我覺得他那種在戊戌維新裏面呢，在康梁逃亡譚志同被公開斬首之後呢， 嗯， 公事就孖叉慈禧嘛， 嗯， 因為他囚禁了光緒嘛， 是啊，外國全部外國 光緒就勾結外國勢力，肯定 是啊，光緒恨 是啦，當時就全部向這個慈禧問責嘛， 嗯， 那慈禧就大怒，跟著就搞一場義和團，找一堆小粉紅深紅紅衛兵出嚟，其實第一代紅衛兵就真係義和團啦。我覺得佢唔係信佢刀槍不入嘅， 嗯， 只不過嗰班友聽佢點啫嘛， 嗯。 因為你正規軍都冇曬啦，當時太平天国之後。 咁佢嗰班義和團咧，就咁樣喺街頭打鬼佬，打嗰啲傳教士實得嘅。嗰啲 咁大佬使乜標同啫？我覺得 係咯， 都唔使上身啦。大人你人多影得啦。 但嗰班有癲到咧，就真係啲軍隊，人哋軍隊嚟到嘅時候就真係列曬陣， 刀槍不入嘛， 就喺度念咒 上上神打咯。 係啦，咁啊點知咪一掃咪低曬咯，都唔使用狗血抹嗰啲槍啊！啲人就傳佢用狗血抹啲槍，使乜啦？ 唔係當時義和團有一招嘅，就係話嗰啲火器驚咩咧？除咗驚狗血，就驚精血。係係。同埋咧，就係，只要將嗰啲女嘅義和團信眾咧，剝光珠企喺大炮前邊咧，嗰碌大炮就唔會著噶啦。 OK， 真係坦白講。 嗱， 人都癲啊！真 係。係啦，不過咧就點都好咧，就係，大家知道戊戌維新失敗之後就，我哋上次都講過。慈禧就是1905年開始真的想制憲，其實那時候日本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 有憲法啊 個國家， 啊， 日本除了打贏了甲午戰爭，整個北洋艦隊被他剿滅之後呢，你估不到1905年他也同樣 是打敗俄國，那時候也是世界其中一個大國之一， 但其實都是慘勝來的，當然他即是海戰贏，但是陸路的旅順戰役其實他死很多人，日軍都 是，但是俄國是投降啦，是敗戰啦，1905年呢個日俄之戰。 但你知唔知道日俄之戰仲有一樣嘢留低到今日㗎？ 係咩啊？ 就係，你有冇食過喇叭牌中島正路丸？ 冇， 即係嗰個位誒， 喇叭牌肚痛嗰個。依家仲賣緊。 你知唔知嗰個標誌係一個軍號嚟㗎嘛？一個喇叭嚟㗎嘛？ 係咩？ 係嗰個軍號行軍嗰陣時吹嗰個號角嚟㗎嘛？ 哦，係係。 其實你知唔知佢而家改咗名啊？而家就咁叫喇叭牌啫。 啊， 以前叫做喇叭牌中島正路，其實就係正路，正路咧，當時就係征服個征。路咧就係日文漢字裏邊咧，稱呼 Russia 咧就係叫路西亞啊嘛。路西亞就係當時就係行軍用嘅軍藥嚟嘅。 哦哦，係咩？ 係啊，一路流傳到而家。 咁好又話揾到 1905年， 咁揾到好多水嗰間嘢。 我諗係啦， 好犀利。 1905年，1905年 使到啊。咁但係嗰陣時候慈禧開始啦，咁我上次都講過啦，逐之拖延又拖，咁啊到1910年。先就開始立憲，就唔知八年之後先生效。咁然後個草稿又永續內閣，咁即係同依咧，即係總之咧， 即係搬龍門啦，啊，待住先啦， 搬係啦係啦。咁跟住皇帝咧就仲會有一個實權， 仲有皇族內閣啦， 仲，啊，有皇族內閣、永續內閣咁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上次都講過咧，就其實成個社會變得好緊要嘅，已經嚇。咁啊有呢個諮議局，又有諮政院。 嗱，佢其實佢又改啲唔改啲先最大鑊， 係嘛？ 點解啟發到之後，黃岐山會成日講嗰本《舊制度與大革命》咧？ 係啦， 其實都係一樣。 期望嘅爆炸。 係啊，個期望越嚟越高。 爆炸係啦。 就係呢本書，即係呢個托克維爾呢本書咧，就係講法國大革命之前，大家都以為咧，係一定係好保守，鎮壓得好犀利。其實唔係，佢正正就係啱啱開始。由保守開始改革，那下就最大鑊嘅。 不過咧，即係嗰本書，黃岐山就覺得，如果係咁啊，不如唔好改。 不如唔好改係啦。 但係咧，其實你第二個嘅啟示咧， 應該徹底啲改。 但係啦，第二個啟示就係你唔改就革命咯。 係 啊。後來革命爆出嚟咯，依家共產黨等緊人革命咯，依家唔係如果你咁樣講法。咁但係你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你主導個改革，好似日本咁樣。日本就係成個。權力精英就主導個改革。 嗱，呢個亦都 雖然咧，日本佢只係成功咗一半，變咗一個現代化嘅工業國家，係咪啊？但係佢仍然開唔到真正嘅民主出嚟。佢有憲政而冇民主啦。 直至到盟軍佔 領。嗱，呢樣嘢咧係大家要知道咧，憲政唔係終極嚟嘅。憲政如果冇自由民主係唔掂嘅。日本就有憲政，有一個現代化嘅管理，啊，有一個工業化嘅國家，好有教育水平，但係成個國家咧。是最後走向軍國主義， 因為他實際上就由一班精英 去用理性方式去決策啫。呢、這個就係佢日本明治維新憲政、 嗯、 由一個舊式嘅體制一躍成為一個現代嘅管理體制。 嗯、 但你個管治體制現代化都好咧，唔代表你個問責性同埋嗰個民意係會對個決策有影響嘛？ 但係佢成功嘅地方，佢真係有民族國家觀念，佢又已經超越咗氏族觀念或者係家族觀念。佢真係想國家強， 佢有危機、危機感。 係啦，咁呢個係成功嘅地方嘅。但係失敗嘅地方咧，就係佢因為就變咗走向咗集權，走咗去軍事這個軍國主義。咁呢個就後不再話下。好啦，咁講翻中國咧，你嗰個遲嗰個憲政都出唔到嘅時候，點樣咧？革命就逼出嚟啦。所以後來梁啟超已經變咗都係半個革命黨嘅，佢咪同康有為咪反面咯， 同埋康有為 勾曬咯，係啦，大家師生已經脱離關係嘅， 康有為就變咗湯家驊咯，真啊，即係仲周圍叫人待住先， 待住先， 但係出邊已經個個都講緊話唔掂啊！呢個慈禧呢個老太婆， 係 一定就唔會有心去行呢個憲政。 康有為咧係冇得救嘅，康有為都嗱，雖然佢係有學問，喺嗰段時候佢係最先進嘅人，所以你唔跟住個時代，你就落後啦。在1895年的時候，他是最先進的人，即係成班人 跟。黃宗維 新嗰陣時，黃宗維新最勁嘅，全個中國。 但係勾得好快。 啊，點知佢勾得快到點樣？到點樣到死嘅時候咧，臨死前佢點樣咧？佢換翻件官服，然後就寫一個奏折，俾當時個皇帝，因為皇帝仲喺度溥儀啊嘛。咁啊，跟足曬清朝個格式寫，然後死嘅時候咧，向住北。嚟到 哦，咁啊，真心嘅保 皇派，真心保皇嘅。咁佢咧就係都算叫咩嘢？咁就坐喺度，咁就正襟危坐向北，咁然後就腦充血咁死咗，咁樣嘅喎。佢仲寫一個奏折，仲喺身前邊，喺個前邊喎，咁樣死喎。咁佢真係一個徹底嘅保皇黨，佢就落後於時代。咁啊，康有為咧，咁呢個梁啟超咧，後來就變咗革命黨。咁但係佢亦都係變得好慘。佢後來革命之後咧。他又走咗去北洋軍閥做教育部長嚇，咁佢一生人咧，我 係幾個噶，劉思培啊，阿梁啟超都係噶， 係啊，咁佢梁，我知梁啟超咧，梁啟超咪走咗去北洋軍閥嗰度，又做咗呢、這個呢、這個北洋政府啊，又做教育部啊，又咩嘢？咁但係佢呢個人咧，我相信佢係願意進步同埋熱誠嗰個人，但喺今個時代咧係好慘， 企錯隊 啦，啊，即係你邊條隊都冇啊，嗰陣邊條隊都係死嘅，你明唔明？ 嗱，因為當時咧。我相信就是慈禧嗰個半桶水改革啦。 嗯， 佢中央嘅權力佢唔肯放，但係咧佢就喺地方嗰度咧就真係行咗幾步。第一廢咗科舉， 嗯， 咁就嗰啲卜卜齋就全部冇運行啦。咁就開西學， 嗯， 咁啊好多省，譬如湖南啊，等等嘅，特別係浙江啊嗰啲咧，全部都係西學啦，已經係即係讀西方嘅，要讀數學啊，要讀天文地理啊嗰啲咁嘅嘢，就派留學生啦，跟住。就好多官費嘅學生，部分就去咗美國啦，就係、是、大清留美幼童啦，即係詹天佑啊、容宏啊嗰班咧。咁啊，好多西學出身嘅地方嘅有錢人就將啲細路送去日本喎。 嗯， 喺嗰度大鑊啊！其實日本就成為革命黨嘅招收啊，呢、這個勇武派嘅根據地啦。係、你見到興中會喺嗰度成立啦，跟住就呢個日本右翼嘅呢個黑龍會啊。 嗯， 就係、是。譬如呢、這個宮崎仁藏，即係宮崎滔天啊，即係支持孫中山革命，差唔多係佢左右手啦。其實都係黑龍會嘅喎。跟住呢個， 其實都係啲狼人咁樣。 宋教仁嘅日本秘書北一輝係之後嘅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之父啦，差唔多係。 但係嗰班怪，嗰班直情係 右翼， 佢唔係 國家主義、國粹主義， 仲有佢走咗嚟， 全部係撐孫中山 喎。可以走咗嚟中國。跟住咧，我諗會行埋北，即係中國畫店嘅啦，嗰班人。 北一輝啊，得，收尾寫《支那事變真相》啊。 係啦，成本歷史書寫啦。咁嗰班人就直情係佢即係跟住宋教仁，跟住孫中山，成班一堆人係佢智囊嚟嘅咩啊？ 又係保鏢，又係智囊， 好過癮嘅。即係佢淨係當咗中國革命就佢嘅革命咁樣喎。啊， 嗱呢、 這 個 人好過癮 部分嗱、部分日本嘅浪人係真心交嚟嘅喎。部分當然就係日本嘅政客派佢哋入去啦。但係真心交嗰班係咩咧？佢哋有一個所謂大東亞思想，呢、這個最終就係體現喺二次大戰裏邊，又曾經出現過嘅大東亞共榮圈。嗱，佢哋大東亞思想係咩咧？就係、覺得又要建立一個新亞洲。佢哋真係反種族主義者，就係、覺得亞洲人要亞洲兄弟要團結起嚟，對抗呢個白人。 佢有一班咁嘅右翼， 同埋佢覺得大和民族真係優勝嘅。 同埋我哋已經得啦，我要協助呢個中國呢個兄弟啊！ 啲支那啊，啲支那冇辦法，你要即係幫幫你， 幫幫佢哋係啊！ 人哋俾人蝦。 咁所以日本嗰啲嘅浪人啊、右翼啊、黑社會啊，好多都係支持孫中山嘅，其實。 好啦，咁啊講講咧，就係十次革命咧。第十次先成功，咁大部分都係唔掂嘅，即係唯有一次激烈啲就黃花崗之役。 其實有啲就好搞笑嘅，就 鎮 南關嗰啲就係孫中山到時去抽下水影張相嘅啫。係 咪啊？惠州啊，咁嗰啲都唔係話好咩嘢。咁其實 黃花崗咧點解慘烈咧，就同阿林國民遺書有關嘅，應該係。 點解咧？咁遺書都係之後出嚟嘅啫嘛。 唔係，即係大家會記得嗰個黃花崗戰役啊。 哦，係啊。 但係實際上對當時嚟講，連呢、這個。清在廣州的行政機關都控制不了，所謂起義即實際上是很邊鄙的。 你看 北京的奏折就知道了， 同埋你的規模，你都是死七廿二烈士啦，就算你多啲都好， 好多黑幫 係咪啊？ 好多請嘅僱用的黑幫。 喂，咁你嗰陣時候天地會啊，咁 僱用兵嚟，唔係有啲係紅洋啊，即係 冇辦法㗎啦。 太，我哋上一即係之前講太平天国的殘兵嚟嘅，有啲係將領殘兵走咗嚟廣東同埋粵香港。 咁足之 支持孫中山嘅， 足之咧，大家知道分咗幾個即係革命嘅組織，分開幾部分。咁足就喺長江中游嘅地方咧，就係個革命先入咗去新軍。 嗱，呢個就同劉日嗰班人有關嘅。劉日就好激嘅。咁收尾喺辛亥革命裏邊嘅之前， 即係新，你知啊？呢個秋瑾呢對係嘛？ 秋瑾啦，徐錫麟啦，寫呢個周庸啦，寫革命軍嗰個啦，陳天華自殺死嘅啦，喺東京灣。即係呢班友就真係學咗日本嗰個所謂浪人啊， 武士精神， 同埋嗰種嘅恐怖刺殺。因為喺明治維新之前咧，你睇翻嗰個歷史都係嘅。無論是尊王派好、攘夷派好、倒幕派都好，是經常發生浪人刺殺事件的。譬如版本龍馬那些曾經被人刺殺，亦都是有這個京都的派出，即是天皇的派出他們的下面那些浪人去刺殺那些幕府裏面的人。 其實晚清的時候很多次刺殺 事件，他們就在日本那裡革命派為什麼會走向恐怖主義呢？是跟日本那種的政治暗殺有關的。你看到就算 even 馬關條約的時候，李鴻章差點在春帆樓在馬關那裡被人暗殺，槍擊的面好像是面中槍的，不死得。 伊藤博文打死的， 伊藤博文是暗殺死的，在 韓國一個總理被人打， 他在韓國 那時候不是總理，那時候已經 被安重根一個韓國的民族主義者暗殺的。咁你當時嗱呢班留日喺華中嗰班長江留日嗰班留日學生咧，好多翻咗去咩咧？就係幫當時嘅地方督府做咩咧？警察改革。嗱，你要記住，中國原本大清係冇警察制度嘅，只有衙差，係嘛？咁袁世凱就喺天津建立現代警察制度，請咗好多日本人去做教習。咁而呢個徐錫麟啊，其實當時嘅巡撫恩銘都係請阿徐錫麟翻去咧。就是做警察的教習，開始慢慢他們就有組織，就滲透入去新軍，因為新軍就是一班知識水平比較高的軍隊，就不是以前那些什麼湘軍啊、淮軍啊那些，都是農村裏面不識字的人，但是這班新軍呢，正正因為有些留過學，特別是中層的軍官，就很容易呢，大家同學甚至是，就很容易被這些新軍的，就是革命軍的思想所影響。所以點解會喺武昌發生，就係咁嘅原因，而唔係喺呢個廣州發生。 但係嗰陣時亦都係有啲天時地利嘅因素嘅，因為嗰陣時啲軍力就去咗調配咗去四川嗰陣時候 鎮壓保路運動， 保路運動嘛。 係啦。 咁所以嗰陣時喺起義嘅時候就變咗就 空城啦， 空城啦，係嘛？ 嗱，但係當時就咁啊，佢因為冇水啊嘛，冇水嘅話 鐵路就 鐵路加油化。但是他起完集 又要收回人，真係 我記得我1890年代，我在民主黨嗰個中環翻工嗰陣時咧，去嗰、那個威靈頓街啊，仲見到一些嘅賣古董的鋪頭咧，係有嗰啲鐵路的股票的，民國清末啊，喺度賣嘅，係啊，真係招股嗰啲股票啊，一張一張好平嘅啫，嗰陣時賣，即係我自己冇買，我心都介紹我同學買曬嗰啲。即係清末嗰啲股票翻嚟，唔知而家升咗幾多值？ 可能變咗依家一間國企會唔會？ 唔知啊。 誒嗰陣時漢冶坪都有股票賣嘅，係啊，咁啊、okay. 有啲鐵路，咁咧呢啲嘅四川就因為嗰啲時薪當時咧，就係、是、集資嘛，佢哋自己俾錢， 國家唔起嘛，辦法就咁咪自己起咯。 咁但係當時就清朝就係諗住國進民退啊嘛，又係，就逼呢啲馬雲賣股票咯，一樣啊，其實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逼啊馬化騰賣股票一樣。係，咁結果咧就作反啦，咁啊呢個四川咧作反就要調啲新軍入去鎮壓。 嗯 呢、這個四川保路運動，咁、四川保路運動裏邊咧，其實好多參與嘅咧，都係黑幫嚟喎。 嗯， 哥老會， 嗯， 哥老會咧，亦都係同呢個革命黨有關嘅。 好、多嘅地下組織都係基本上都革命黨。 嗱，廣東呢邊即係阿同盟會呢邊咧就係興誒紅門 啊， 但係四川嗰邊咧，財陽江流域嗰邊咧就係哥老會，係、就全部都係咧同革命派有關嘅。 係啊， 咁啊到四川。呢、這個武昌呢個新軍工程營起義嗰陣時咧，其實黎元洪就係一個偶然嘅人物嚟嘅，佢好似匿喺床下底嘅，好似被呢個工程營起義嗰啲士兵拉咗出嚟，跟住就揾個阿頭，咁就夾硬將佢擁咗出嚟嘅啫嘛。 咁啊變咗係嚇，好似響起第一槍咁啊成為。 但 係 當時民國都未完嘅，其實所謂嘅辛亥革命，我覺得就唔係一場革命嚟嘅，真係晚清其實已經苟延殘喘。 嗯 殘喘到個地步，就係地方嘅督府嘅軍事力量，隨住練新軍失去咗控制權。 嗯、不過嗱，呢度要講講咧，孫中山被稱為即係現代中國之父啦，或者中華民國嘅國父啦。 我覺得都幾勉強。 咁啊，一陣間都要講講究竟佢咩嗱？其實個革命咧，我唔係話佢當然係革命嘅先驅，呢、這個係冇得講嘅，係呢、這個絕對有咁嘅地位。咁佢最早期嚇係、鼓吹中國係要需要嚇。就係、是、同王朝嚇嚟、到咧係輸筆嘅啦，已經係 即係唔可以體制內改革， 告別王朝， 冇得待住先。 係啦，咁就咁呢個係佢最先嘅。咁佢嗰陣時啲人都唔信㗎，喂，中國家可唔可以冇皇帝啊？ 就算大炮 咯，咁佢又好嘢。咁佢又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佢又係一個種族革命啊，佢要將滿族人趕走咁就。咁佢呢個到後來先至有調整嘅啫，係嘛？咁呢個第二樣嘢。 但係種族革命呢一個宣傳係 work 嘅。 驅除鞑虏， 佢係其實係是嗱，佢係 verse， 佢話佢自己就係第三個繼任人，第一個係明太祖朱元璋。 嗯， 所以民國成立第一年咧，佢係去南京去祭呢個朱元璋，去係咪去明北京嘅明孝陵好似？ 嗯， 唔知南京定北京嘅孝陵係，總之佢就寫一篇長文咧，去祭呢個朱元璋，就因為驅除蒙古人啊嘛。 係， 咁其實。清朝咧就唔係淨係滿洲人嘅，清朝嘅政權咧係滿蒙一體嘅，其實係蒙古同滿洲人管治緊一個中華嘅殖民地，其實 北係 成個中華地區嘅殖民地，咁咧就係滿蒙，所以咧佢就用翻朱元璋啦，所以話第二個英雄人物就係洪秀全啦，呢個孫中山自己講嘅，因為洪秀全又係廣東人，種族革命啦，佢話呢個就係種族革命啦，所以佢係第三個啦。 咁佢其實係鼓吹，咁後來當然咧就係、後來就發展咗出嚟，即係就變咗佢呢個革命嘅思想咧就蔓延。咁呢個係佢係喺即係作為推動者、先驅者係佢有最大嘅功勞，呢個真嘅。 就係第二籌錢咯， 籌錢。咁但係啲錢你知道你 佢自己代唔少啊？ 嗰條數咧就冇得計嘅，你千祈唔好嗌佢交數。Okay? 一交數就反面啦。 咁佢冇得講嘅，佢話啲人就啲兄弟去到誒飲餐食餐，或者講埋 happy 啊。嚇、揾個嚇， 嗰啲手足 揾個女仔陪下啲手足，因為第日攞條命去搏， 攞條命去搏， 咁啊冇數交嘅。OK， 你唔好嗌交數，係嘛？咁啊一生人咧，佢又話有三樣嘢，佢嘅生命就係三樣嘢：第一革命，第二係女人，第三讀書。 佢周圍都有女朋友嘅喎， 係好嘢，好多人。 佢去到邊個檳城都有女朋友嘅喎、 有㗎，同佢嗰啲女朋友係同佢洗衫，同佢咩嘢都得㗎啦，都好滿意㗎啦咁啫。日本嗰度咧，嗰個女仔。即係佢住嗰度流水，個女仔上，即係個嗌個女上去同佢講話你流水咁樣， 掟埋 咁都知就嫁埋俾佢十四歲個女仔， 幫佢同佢生流水都俾佢掟埋。 咁後來咁咪佢正式求婚嘅，呢個真係喺教堂結婚嘅。咁後來咧就話，咁後來有個孫啊嘛，唔係即係後來佢咪有生咗個細路，生咗個細路，咁咧就係再有個孫女嘅咁樣。咁、那個唔係有個仔嘅，咁啊又嚟過香港咁樣，咁即係等等嘅嘢。咁但係咧就係佢係。到革命成功嘅時候咧，即係辛亥革命成功嘅時候咧，佢人喺邊度咧？ 佢 喺 Denver， 喺 Colorado， 即係美 籌緊旗喺度。 在那裡在一個餐廳吃東西，看報紙看到，看報紙看到 就武昌起義了， 武昌起義成功， 關到來之後起義 完了，他在美國你想想還要去回去坐船，然後再經歷歐洲，然後才回到中國，兩個幾月才回到中國。不過都好嘢，嗱，翻返去中國之後咧，佢即刻就啲人即係擁護佢，就所謂叫做革命嘅領袖，然後揾佢做臨時大總統。但係大家明點解？因為嗰陣時候達各個省大家宣布獨立，個個擁住軍權，你嗌要揾邊個做啊？ 冇人擺得平。 咁所以就揾一個冇權 冇軍權 嘅，一個冇權嘅人，有名而冇權嘅人。 因為他講革命咧，就係、是、佢的而且確開風氣之先， 係 同埋好多令到當時嘅讀書人咧，就真係放棄立憲啦。不想待住先啦，就要攬炒啦。咁所以變咗咧，佢成為攬炒派啊龍頭咧，就係理所當然嘅。係 咁好啦，依家我哋翻嚟啦嚇，頭頭啦，我哋翻嚟再講講咧。其實辛亥革命開即係所謂成功咧，就只係一個開始。呢、這個開始一 亦都係一個災難嘅開始， 一個混亂嘅局。但係混亂之中咧，亦都有佢嘅。唔好忽視佢啦，佢亦都有好多嘅進步，好多改變嘅一面。咁呢啲嘢咧。個當時嘅社會嗰種即係解放出嚟嗰種成個氣氛嚇，嗰種文字嘅開發係你想像唔到嘅。 1919年 之後你係睇唔到呢啲嘢。 1911到1927可以咁講，就係喺中國近代史上邊嘅黃金時代， 亦都係春秋時代。 當然 一個真正嘅春秋， 政治上、軍事上嘅混亂，但係亦都係文化上好多新事物出現，好多新嘅觀念進入中國大陸。 係啊，唔好。忽視咗， 亦都係第一次有幾千萬人一人一票去投票嘅時代。 中國只係試過一次， 投完嗰次之後，以後都再冇啦。 係啦，一陣間翻嚟再傾，好啊。